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10月30日。涿州市文广新局召开学习贯彻19大精神动员会，会议动员全局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19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真正把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的热潮。近日，创城文明督导组深入涿州市东城方镇和孙家庄乡，实地督导检查环境卫生大清扫大整治活动。据悉，为做好省级文明城市营检工作，东城方镇和孙家庄乡发动党员干部和环卫工人对村内环境卫生垃圾进行集中清理，通过镇村两级齐抓共管，全力提升环境面貌，营造干净整洁的镇村环境。自创城行动开展以来，涿州市各部门踊跃参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纷纷穿上志愿者服装，来到街头巷口，用自己微薄之力为创城工作添砖加瓦。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涿州市民文明公约，热爱祖国，奉献涿州，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履约践诺，遵纪守法，孝老爱亲，助残济困，助人为乐，和睦邻里，见义勇为，实干担当，举止文明，礼貌待人，爱岗敬业，廉洁奉公，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谎，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也曾对我说每颗心的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看着我也告诉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每天5点到6点的仙刀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嘴。 嗯，今天啊，看到小二推了一篇文章，是说房山最美的一条公路哈。哎，真的确实是蛮美的。于是呢，今天我想到了来给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些景色还不错的村子哈。据说啊，近十年来，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已经消失了，平均每天有20多个村庄正在消失，但人们对村庄的依恋和牵挂呀，却从未改变。哎，大嘴，你有去过最美的地方是哪里呢？ 我去过的呀，我在我们河南省里面，我去过一个和全国最美乡村称号的一个村子，这个地方叫睡仙桥村。你觉得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有诗意？ 叫做 睡仙桥。 睡仙桥， 对， 是曾经有神仙在这睡觉吗？跟我们仙都客栈似的，神仙都想偷着喝的酒，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你都能猜出来，真的是这个意思。对，就是。据说呀，当时呢是因为这个村子哈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小桥，那桥边呢有一棵大树哈，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神仙喝醉了啊，在这睡着了，后来呢这个村子就叫睡仙桥村，那个桥就叫睡仙桥。这个村子特别的漂亮。 美在哪里呢？ 这个村子啊，就是倚靠着连绵的青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并且它依偎在一个美丽的湖泊的怀抱当中， 就是说在湖泊的中间，还是它是一个湖泊四面环山， 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风和日丽的时候，你徜徉在湖水当中，看着青山，看着远处湖边，有老人在放牛， 你就感觉你来到了世外桃源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又很隽永，很舒服。 嗯，就是有山有水。 对。 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嗯，那么今天啊，来给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些国内最隐蔽的桃花源，美到不可思议。竟然这些地方游客还是非常的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去过呢？说呀，如果你不曾去了解，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在中国居然有着这样一些美到不可思议的桃源村落。他们也许是籍籍无名、原始、毫无商业化，但每一个都美得像神话一样。 真的吗？ 非常非常的美。他们或是深藏散落的大草原中，对着白云蓝天悠悠的一曲牧歌，宛若世外桃源。嗯，又或是与珍贵奇特的地貌相依相傍，小家小院，陌路窄巷，家家都有着一院的秋天，就是无论是春夏秋冬吧，景色都是非常的美，而且气候也是非常的宜人。 对对。 嗯，我们来介绍第一个呢，是新疆的穷库石台村。哎，有听众知道吗？这个地方呀，是地球上仅剩无几的净土。中国最美的新疆，新疆最美属伊犁，而伊犁最美一定是穷库石台。穷库石台它是新疆三大中国历史文化的名村之一，是唯一能反映哈萨克族人文风情的村落，也是一个在一般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地方，叫做新疆的穷库石台。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哈。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美。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具有千年历史的乌孙古驿道之口，四周是白雪皑皑的天山山脉，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国最美的穷库石台大草原，以及美丽的哈拉峻草原。穷库石台不是瑞士，但却比瑞士美出10倍20倍。哇哦，就是比瑞士的景色要美很多很多很多。其实啊，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烦恼啊，工作当中的不顺啊，当我们去到这么景色这么美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的心突然静下来了。 对，突然所有烦恼都给抛到脑后那种。 对，不会再去想那些烦恼啊，真正的去感受那种大自然的一些安静啊，那种悠然自得的感觉。 对。 嗯，说呀，村中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木建筑，部分甚至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原始而与世隔绝。这里一天只有一班车通到外面，虽然交通不便，但保持了最原始的这个安宁，未被游客打扰。 嗯，这样的环境特别舒服。 嗯，想啊，这个策马扬鞭，倾听雪山和草原的耳语，惬意到不行。身居草原之中，只能靠这个流经村子的库尔代河水力发电，没有电脑，没有 WiFi， 只有满天繁星，浪漫无敌。哇，我真的到这个地方，感觉你也不怕被别人打扰到了，不会有微信、微博、电话、短信的骚扰。 对，他说满天繁星，我真的觉得突然想到，我好久都已经没有见到星星了，在城市当中。 嗯，确实。说啊，另外从穷库石台村出发，可以骑马到达哈拉峻景区，还可以徒步穿越到库尔德宁，一路上风光无限啊。如果有喜欢的听众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叫做新疆的穷库石台，地球上仅剩无几的净土。好啦，这里是仙都客栈，我是貂蝉。嗯， 我是大嘴。 嗯，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去过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呢？貂蝉在客栈等着你哦，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 燃烧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他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难你入胸怀，当我越是生来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

说的每个情景，怎么就像冲破过去？沉默的观看着这场默剧，原来这一直是我的吻。 这首歌来自蓝又时的《沉默剧》，是这位听众，你叫什么呢？感叹号，你能换一个名字吗？这样的话，我还比较好称呼你。这位听众叫做梦里梦见梦不见梦现，因为刚才大嘴介绍一个地方叫做睡仙，对，叫做睡仙桥，他说。那谁都去睡觉呗，谁都去那睡觉呗。你是想变成神仙吗？然后这位朋友又说了，说完蛋了，说完这里就不得安宁了。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新疆的穷库石台吗？你有去过吗？还是比较幽默的一个听众了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你去过最美的地方是什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哈。好，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些中国一些比较仙境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云南的洛通社，有听众听说过吗？叫做洛通社，这个洛是洛阳的洛，通是通州的通，洛通社。说这个地方啊，每年只有80个人到达这个地方，每年80个人，每个月的话才不到10个人，我的天哪， 没几个人啊， 没几个人去过， 是与世隔绝。 而且呢，说最近一年里啊，云南的旅游人数已接近每年4亿人，很多很多人。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云南，竟然有一个村庄，12年来只有不到1000人去过。它很小，但是却有9个美到上天的湖泊和一座世人皆知的神山——梅里雪山。这个梅里雪山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梅里雪山一个很文明的一个山了， 很知名。 从村子背后的农布格切神山徒步走上去，就可以看到那9个神秘美丽的高山湖泊，还可以看到著名的梅里雪山。这9个高山湖泊啊，最特别的无疑是充满浪漫气息的心形湖。这个湖呢，它从高往下看，因为这个湖在下面嘛，你在这个山顶上看这个湖泊，它是一个心形的。 啊，就那爱心的， 对，心形的， 说比心的那个吗？ 这确实是心形的，但是大家可能心的不是特别标准哈，但是确实是个心形的，很好看。说呀，到这个地方来求婚的话，成功率据说是100%， 真的。 这个有没有这个求婚遇到阻碍的听众，该去这个地方来求过婚啊？祝愿你早日成功。说呀，而洛通社村子被100多棵核桃树包围着，因为不被世人惊扰，所以保留着最原始的美。不管是景色还是人，都有着最动人的淳朴和美。 地址呢是在云南省的迪庆州维西县巴迪乡洛邑村洛通社。好复杂的地址啊，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在云南的洛通社，也是一个像世外桃源，很宁静很安静的地方了、 嗯、 非常的美啊，有山有水，还有一些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嗯 嗯，我们再来介绍一个，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云南，叫做白帝村。说呀，这个地方有着最动人的秋天，叫做白帝村。说起白帝村啊，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但是说起白水台、 嗯、 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哈，会有一些印象，可以、 嗯、 称作中国版的棉花堡，这样的一个白水台就位于白帝村。白帝村位于从虎跳峡到香格里拉的路上，村子原汁原味，有着传统的纳西东巴文化，但是却一直被忽略了。最美的它无疑是在秋天，每家每户的小院中都种着苹果树、梨树、柿子树，一到秋天就是满满的收获气息，果实累累的感觉。 对， 红色的苹果、黄色的梨、橘色的柿子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呀、啊、哎呀，好感觉那个地方就是你随手就能摘到水果吃的感觉。 对对对， 是我们在城市当中永远 都 嗯体会 不到 的感觉。 对， 嗯，这个地址呢是在云南省的丽江香格里拉县三坝乡，也是同样是如果有想去的听众呢，可以自行去查一查，叫做白帝村，也是在云南。如果有打算去云南旅游的朋友呢，可以去查一查，去看一下世外桃源般的这些小村落哈。 嗯， 好啦，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嗯嗯、这位感叹号的朋友， 感叹号又来消息了， 对，又点歌了。那一会儿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哈。 啊、 这也是仙涛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神仙的仙，偷喝的偷，仙涛客栈是由仙涛酒独家冠名播出。也欢迎其他听众来点歌哈，也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嗯、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你去过最美的地方是哪里呢？ 我们不要错过，一起好好去把握。装起来，时时刻刻放在我的口袋，永远 永远不分开，永远的相爱，面对美好未来， 我想对你大喊一声 You forever baby， 希望你能收到我对你的爱。 装起来，时时刻刻放在我的口袋， 永远 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

些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这自己把最最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自己，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你脱下凤冠霞衣，我将油彩擦去，大红的幔布闭上了，遮住这自信。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黄月演唱的折子戏，是听众感叹号啊点的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点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进行实时互动哈，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都来告诉我，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今天啊，貂蝉跟大嘴在客栈当中跟所有听众介绍的是中国一些非常隐蔽非常美， 对你不知道的， 嗯，对，环境非常好，你不知道的一些村落， 对， 都是一些没有人过去打扰的呀，旅游的人很少很少知道的一些地方，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个呢叫做，哎，我找一下哈，叫做云南的泥乳村，这个泥呢是这个泥怎么形容呢？大嘴。这个尼泊尔的泥 对 吧，这个乳呢是三点水加个女，泥乳村是世界第一生态村，位于被称之为境域的香格里拉，泥乳村有着静谧中的秘境中的秘境的美誉，这里几乎是与世隔绝哈，因为处在三江并流的腹地，有着超原生态的美，所以又被称为世界第一村。泥乳村四面环山，自古以来泥乳人就崇奉着以扎拉圣嘎为首的九大神山，深信万物有灵，因此不仅非常珍惜家中的马，而且是禁止在河里捞捕，禁止食用这个鱼肉。他们是不吃鱼肉的， 不吃鱼肉的， 因为他们这个深信万物有灵嘛。骑马穿越这个南宝牧场到七彩瀑布游玩，是来到泥乳村的最值得尝试的体验。每到春夏，南宝牧场上就繁花盛开哈，变成一片鲜艳的彩毯，宁静的更像是一幅非常美的画卷，特像是一幅这个油画的作品，好美好美。 对，人在画中游的感觉是吧？ 我形容一下哈，上面是蓝天，中间呢是这个深绿色的树林，然后下面就是这个有黄有绿，还有那种小小的木房子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呢，这里面的蓝天永远都是蓝蓝的，没有雾霾。晚上也是满天星星，而美丽的七彩瀑布是则像是仙境一样，白色流水从青苔上滑下，与四周的密林相映衬，更显幽静。地址呢是在云南省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县泥乳村，有非常好看的瀑布，非常好看的这个小房子啊，还有马呀，还有这个蓝天呀，四面环山，也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宝地。 对，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个地方呢，叫做 秋纳统村，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哈。秋就是秋天的秋，纳是纳莫的那个纳，秋纳统就是水桶的统，秋纳统村也是位于云南。这个地方呢，被称之是从天堂跌落人间的村子。 哇 哇，这个名字就体现出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美。 是的， 有人评论秋纳统村是从天堂跌落人间的最美村子，它是怒江大峡谷北端的最后一个村子，所在的纳恰洛峡谷是整个怒江大峡谷精华中的精华部分，所以它可谓是怒江大峡谷北端最后的世外桃源。真的好美啊，它这个水是那种蓝绿色的， 像玉的颜色、 对对对，像这种碧玉的颜色、真的好美啊。在这里啊，一切还都是最原始的样子，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模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哇、好美啊，突然想到那种初中我学这篇课文当中很就是很想去那个桃花源记那种感觉。 对对，特别想去找到那个地方、 是说这个地方的人们呀、也是非常淳朴热情的，如果从他们身边路过，或许还会被招呼进家里吃一顿饭，有着城市不再常见的温暖，是非常好客非常亲民的一些牧民了哈、这个地方的地址呢是在云南省的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秋纳统村委会的这个管辖的自然村啊、叫做秋纳统村，被称之从天堂跌落人间的村子，也是位于云南。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自然自己去查一下哈，叫做秋纳统村。 对， 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去过最美的地方是哪里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一起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这位听众叫做记住 叫光哥， 记住叫光哥，哎，你这个名字还光哥，光头强的意思吗？他说到了旅行，来播放一首带你去旅行。哎，稍等啊，貂蝉找一下这一首歌。稍等哈，带你去旅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 这首歌曲他的歌手的名字还很奇特啊， 叫 校长。 对，叫校长的一首歌也是非常火，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带你去旅行。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我说拜一拜，出门前换了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些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清醒，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

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家的年纪，但我的女人呐、啊，我但我的女人呐、啊。当我习惯把实话都变成了童话，我那我的单纯呐、啊，那我的单纯呐、啊。这个年纪我已不再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这个年纪的 这首歌来自齐一演唱的《这个年纪》，来自听众小宇宙的点歌哈，欢迎回来，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嘴， 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 对， 也许下一分钟呢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给所有听众来介绍的是一些不为人知、景色非常美的村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个呢叫做水墨平村，水呢就是这个喝水的水，这个墨呢就是。淹没的墨，平是草坪的平，水墨平村被称之是湖北最美最神秘的村落。 说呀，湖北有一个村子，神秘的让人觉得惊奇，也美的惊艳众人。央视曾经为它制作了纪录片，记录它的美。说它神秘呀，是因为几百年来它的人口都在80个人左右。我的天哪，只有80个人哎。是人们对它最神秘的解读哈、但是至今似乎也没有人明白这里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美，会有这么少的人。 对， 另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是啊，要进入这个村子需要被称为是亚洲第一溶洞的黄仙洞穿过，从洞中的250级天梯攀登而上才能进入这个村子。我的天哪，这是经过几难才能过来啊！有一种那种，《西游记》西天取经经历了99-81难，那你要来到湖北这个最神秘最美的村子，需要穿过亚洲第一溶洞，以及从洞中的250级天梯攀登而上， 才能进到村子里面、是吧？ 对啊，说虽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乘船而进，但是却也有桃花源的神秘感哈。而水平村最惊艳的莫过于它的秋色，因为这个小小的村落竟然有着500多株的银杏树，最老的一棵有2000多年了， 两千多年了。 每到秋季啊，整个村子都变成金黄色，灿烂的让人觉得感动。真的是非常的美哈。 对， 在秋天来到这里，在村中的小道上漫步，在这份闲静中啊，感受浓郁的秋日气息，听鸡犬相闻，与村中老人闲谈，顿时觉得生活都变得美好了，有向往的那种感觉哈。对，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只感受银杏秋天带来的美。好啊，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我看一下。小宇宙说听到了那一首歌，万分感谢哈，也谢谢你来点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点歌。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刚才一位听众叫做小北又来点歌了，点了一首《约定》来送给孟哥，那把这一首光良演唱的《约定》来送给孟哥听。同时欢迎所有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稍后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节目最后呢，来给大家报告一个预告吧，明天大掌柜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听众送福利啦，锁定收听不要走开了。笑着说， 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3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空气中